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46集，都是吸竹。秦放去货架边取了一盒酒精棉球一并结账，小姑娘拆了一袋虾条，咬得嘎嘣脆响。秦放拖了张椅子在他面前坐下，捏了一个棉球在手上。 来，抬头。 刚在车上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，小家伙脑袋上磕了好大一个山包，油皮都泛亮了，皮已经破了，酒精擦上去有点疼。小姑娘嘴里吸着气往后躲，侧脸的时候秦放目光所及，心里忽然咯噔一声。一如笑着过来， 要不我来吧。 那小姑娘这时才注意到，原来一如和秦放是一起的。她半截虾条含在嘴里也不嚼了，打量了一如好一会儿，问秦放道， 他是谁啊？ 秦放看了小姑娘一眼，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都没说你叫什么。 小姑娘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秦放还以为她会犟着不吭声，谁知道过了会儿，她慢吞吞地说了句， 我叫西竹啊。 西竹，这名字似乎有些耳熟啊。秦放正思忖着是在哪里听过呢，边上的易如语气奇怪地问了句， 东南西北的西，竹子的竹。 安娜， 西竹答得漫不经心的，又伸手捏了根虾条塞进嘴里。易如的脸色有些激动，正要说什么，秦放忽然站起身来。 易如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 西竹的虾条咬得咯嘣咯嘣的，原来他叫易如啊。易如很是激动，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。 秦放，她是我妈妈的那个西竹。 没错的，一定是母亲心灵养的女儿，名字符合，身形跟那天看到的背影也差不多，而且秦放是在附近捡到她的，这里也正好是孔京华住处的附近。易如急得要命，她之前在孔京华的楼下守了好久，灯老早就关了，母亲一定是已经睡下了，这小丫头八成是偷跑出来的，母亲可能还不知道，要是知道了一定得急疯了吧。秦放沉声打断她， 易如。 秦放声音里少有的郑重， 你看到西竹脸上的伤了吗？ 有吗？易如并没有留意。 你妈妈以前打过你没有？ 易如终于明白秦放上一个问题的用意了，他有些不悦地摇头。 没有。 从来没有。 从来没有。妈妈一个指头都没碰过我。 这就怪了。秦放沉吟着没有说话。先前马路上和车里灯光都暗，秦放只看到西竹的额头上鼓出的包，极致到了便利店给他擦酒精时才发现他左脸颊有隐隐的巴掌印，下颌处有处淤青，像是指甲给掐出来的。不是孔京华，难道是？秦放突然想到，这么久以来从来没听过易如讲过他的父亲。易如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他咬了咬嘴唇，有些语意模糊。 妈妈跟爸爸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，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分居了，但是好像一直没有正式离婚。说实在的，我对父亲没有印象，妈妈一直是一个人带着我过。 那有没有可能你出事之后，你母亲觉得当时对你太过溺爱，所以后来在领养的女儿教育的方式上有些严苛？ 易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再开口时口气有些冲。 这个我也没法否认，也许吧。但是秦放，你一定要觉得是我妈妈的问题吗？有哪个三四岁大的小姑娘有那个胆子自己偷偷跑出来的？你怎么不觉得细竹自己也有问题呢？ 说到这时，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殿内。细竹没有在吃东西，她趴在桌子上，两条胳膊交叠着垫着下巴，还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。秦放淡淡笑了笑， 你也不用想太多，我只是问问。 一如这时才发觉自己方才的失态，有些讷讷的。 那能把他送回去吗？报警的话很麻烦的，他是偷跑出来的，我妈妈应该还没有发现，我知道你可以把他送回去的。 秦放看了他一眼，一如心头咯噔一声，不说话了。虽然秦放从没跟他讲过自己的事情，但是相处久了，一如渐渐也发觉秦放很是能为一些常人所不能为。初始的惊愕过后，心里反而有隐约的窃喜，觉得自己知晓和守护了一个只有亲近的人才能了解的秘密。 等他睡着了吧，他自己离家出走，要是跟他说把他送回去的话，又有的闹了。 细竹已经打了好几次哈欠了，孩童的身体带来孩童的烦恼，不像成人时那么熬得住夜。夜一深，温度就往低了走。秦放进来的时候，他正打着哈欠往椅子里蜷。秦放脱了外套给他盖上，盖了不一会儿就滑下来了，只好又给他穿上。拿着他胳膊往袖筒里送的时候，小西竹忽然问他： 秦放，一如是谁啊？ 秦放不动声色道： 我用车子把你载来，给你买东西吃，你冷了还给你衣服穿，不应该叫我叔叔吗？ 西竹上下眼皮蹭的就合上了，嘴角很是不屑地往上牵了牵。秦放拢了拢桌上的垃圾，送到便利店角落处的垃圾桶。一如跟过来，有些吞吞吐吐的。 我会想办法提醒一下我妈妈，旁敲侧击她一下关于细竹出走的事。你放心，我了解我妈妈，她真的是一个好母亲，不可能像你想的那样对细竹不好。 一如。 嗯？ 一如抬头看着秦放。他脸色有些奇怪，思绪似乎完全不在他刚刚说的事情上。过了很久，秦放才开口，他的语调有些异样。 刚刚我有在西竹面前说过我叫秦放吗？ 西竹早上醒来的时候恍惚了那么片刻，床的舒适度很熟悉，枕巾的柔绵度很熟悉，转头看枕头的旁边那只笑得贱嗖贱嗖的泰迪熊也很熟悉。西竹的脑子里响起了一个尖细的声音： 我要把秦风给杀了。 他躺在被窝里发狠，两手恨不得把被子抓个窟窿，脑袋拼命地往枕头里蹭，直到一声门响，孔精华温柔的声音响起： 西西，该起床了。 在孔精华惊愕的眼神里，西竹淡定地顶着一头在枕头上蹭成了鸟巢状的头发起床了。自早上开始，孔精华就特别留意西竹的反应。果然小孩子家记仇，那口气没那么容易消的。孔精华装作没看见，如常地送他上学。西竹进幼儿园门口的时候，孔精华冲着他挥手： 西西，跟妈妈再见呢。 西竹没回头，一股脑地往前走的背影显得特别的执拗。孔精华有些失望，转念一想又觉得是意料之中。他苦笑着正准备往回走，手机却响了，是个刻意变声压低的女人的声音。 西周昨天晚上离家出走，被我们送回来了，你注意一下。 你是谁呀？喂喂喂， 这都什么没头没脑的。孔清华的心里咯噔一声，想说些什么，那头却已经挂断了，再想回拨怎么拨都拨不通了。离家出走？西西吗？他还那么小，他连离家出走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吧。可是这通电话也不会是空穴来风，打电话的人又会是谁呢？孔金华有些茫然，握着手机在街上站了好大一会儿，路上没什么异常，只稀疏过了几个人，街尾还缓缓开过了一辆随处可见的城市 SUV 越野车。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让孔金华的心里沉甸甸的，他顾不上去单位了，匆匆地赶回家。小区的年代比较老了，摄像头应该指望不上。他在西竹的房间里细细地查看了好久，末了他的目光落在了床头那个鼓囊囊的 mini 头像的小书包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